访华期间将会同中方就北韩无核化、供应链稳定等安全与经济领域的议题深入交换意见，并将会企在守护国家利益的角度，就双方面对的各种问题，亦向中方展明立场。被问到中方是否会要求韩方维持对萨德反导弹系统的三不政策，朴振梅认为有关政策与南韩安全主权相关，中方应该尊重韩方的主权安全，才能够顺利发展韩中关系。分析指，朴振此行到中国，正致力消除两国就南韩决定参加晶片四方联盟预备会议而产生的分歧。朴振强调，晶片联盟并非为了排斥特定国家，又说中国是南韩最大的贸易对象国，亦都是南韩在供应链方面的重要合作对象，韩方有必要和中方就稳定管理供应链沟通对话。财经消息，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 7.85， 英镑 9.491， 瑞士法郎 8.219， 澳元 5.489， 加元 6.107， 新西兰元 4.939， 欧元 8.008。 每百日元对港元 5.814， 每百港元对人民币 85.998。 日经平均指数报 28,250 点，升5.91点。伦敦金每安士买入 1,788.05 美元，卖出 1,788.71 美元。天气方面，一号戒备信号现正生效，表示有一个热带气旋在香港大约800公里内可能影响本港。在上午8点，位于南海中部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香港之西南偏南大约590公里，即是北纬 17.1 度、东经113度附近，预料向北或西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移向广东西部至海南岛一带，并逐渐增强。按照现时预测路径，那个热带低气压会继续靠近广东沿岸，并稍微增强。受其外围雨带影响，本港今日有狂风骤雨同雷暴，雨势有时颇大，离岸同高地吹强风，稍后普遍风势会进一步增强。天文台会视乎本地风力变化，在今日上午10点至下午1点之间，考虑改发3号强风信号。预测多云，有狂风骤雨和强烈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日间气温徘徊在29度左右，吹清劲的偏东风，离岸同高地吹强风，稍后风势进一步增强，可有大浪和涌浪。展望听日风势颇大，有狂风大骤雨和雷暴，可有大浪和涌浪，随后一两日仍然有骤雨。一号戒备信号现正生效，而雷暴警告的有效时间直到上午10点半。现在气温27度，相对湿度8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啊 ，Didi 同你讲隧道情况。而家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近住管道入口车多，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排到康庄道桥面。将军澳隧道出观塘龙尾就电话机楼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挤塞，龙尾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排到康庄道桥底。另外在新界区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华都花园一段慢车，龙尾就在元朗公路近福亨村。啱啱收到一宗最新的交通消息，将军澳道去观塘方向近住翠屏南村，由于有交通意外，咁而家龙尾排到去兴田村呀。将军澳道去观塘方向近住翠屏南村有交通意外，咁而家龙尾排到去兴田村。最后食安仔提提你，想健康就唔可以食零食，其实零食都有小盐小糖之选噶。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我们一起 听。 我是广东广西的岑日飞，我喜欢听千禧年代这个节目，因为千禧又叫做千福，但是福气，福气就不可以因循守旧，要推陈出新。而千禧年代呢，正是带来新的观点和新的思维。 星期一至五早上8点，千禧年代， 香港电台第一台，我们一起听。 CIBS 人人广播， 有奖游戏第二击。 乜家伙啊！有奖游戏之前咪玩咗咯， 今次系第二击啊！听节目， 听 CIBS 社区参与广播节目， 玩游戏， 去 CIBS 网站玩有奖游戏， 用创意回答同今季 CIBS 节目相关嘅问题， 每日拣选答案最具创意嘅三位参加者， 可以获得200蚊电子购物券， 即上 CIBS.RTHK.HK 了解更多啦！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有奖游戏第二击。 千禧年代是个人意见节目，欢迎听众打电话来发表意见。 2022年8月9日，周五起7日检疫期改为3日酒店检疫及4日家居医学监测， 新增4040宗确诊，红黄码疫苗通行证今日起实施。 粉岭高球场用地环评报告，环知会短期内续会讨论。 再有2艘运粮船由乌克兰黑海港口出发。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8:10啊，8月9日嘅早上，香港电台第一台港台电视31，你听紧睇紧嘅系千禧年代。早晨，各位观众听众，我系萧乐文。想同大家讲下咧，寻日政府咧就特首李家超咧就系主持首次嘅应对疫情指导及协调组嘅记者会啦，咁啊宣布喺海外或者系台湾由机场抵港嘅人士咧，7日嘅检疫酒店隔离期咧就会改为3+4，即系3日嘅检疫酒店，再加4日嘅家居医学监察，咁啊由今个礼拜五起咧就系生效嘅。咁啊提到新方案咧，特首就提到就话核酸检测嘅要求啦会有，咁啊确诊者咧就会系有一个嘅红码嘅，咁啊等佢哋咧系禁止佢哋系离开个隔离嘅地点啦。另外黄码方面系会点咧？就系、是、一啲非确诊者，咁但系佢哋喺即系外来翻嚟抵港啦，咁所以佢哋咧都系要有一啲嘅医学监察期间咧要一啲活动上面嘅管控嘅，例如啲咩咧？譬如一啲要需要主动核查佢哋疫苗通行证嘅表列处所咧，都系会限制佢哋入去嘅。例如系就系餐饮处所啊、酒吧啊、健身中心啊、派对房间啊、甚至讲到系法年屋啊、宗教处所啊、一啲安老院等等咧，呢啲咧都系属于黄码，系限制佢哋唔可以入去处所嘅。嘅一啲地方嚟嘅，当两个即系红马又好，黄马又好咧，喺完成规限嘅时候咧，就会转翻做蓝马噶啦。咁至于黄马而佢哋本黄马嘅人士，而佢哋咧翻工嘅地方系，即使系涉及到头先一啲疫苗通行证限制嘅一啲表列处所咧，佢哋系仍然系可以系翻工嘅咁。嗱，详细嘅情况咧，请嚟一位嘉宾同我哋倾下，有医务卫生局局长卢颂茂教授，早晨。早晨，卢颂茂教授。 Hey, 你好， 你好，你好。我哋先讲咗，因为最新呢个缩短检疫期同埋涉及到实施红黄码嘅措施，同大家都讲下点解会有呢一个嘅措施啦，同埋今次嗰个方案咧系叫3+4啦，点解会缩到呢个日子？你哋背后个谂法系点啊？ 系我哋一路都系考虑紧，我哋需要精准咁去到抗疫嘅，咁去分析啲数据。咁佢決定咧就一個最比較低啲嘅代價啦，可以達至更加高嘅效果嘅。咁喺呢個海外台灣人士入境咧，就其實個檢疫其實都已經減到7日啦。咁但係我哋考慮到喺檢疫期間一啲數據咧，我哋覺得係有一個減嘅空間嘅，因為呢啲海外人士翻嚟啦，包括香港嘅市民，亦都包括好多香港經濟啊、商業啊、民生嘅活動嘅。咁我哋喺檢討咗初步嘅數據嘅時候咧，喺今月七月嘅月初就決定係增加一個核酸檢測先，因為我哋希望搜集多啲數據。咁呢個咧就係喺嚟香港嘅兩日之後嘅，到咗之後喺個檢疫酒店入邊。咁我哋睇翻個數據，已經有4个礼拜數據啦，就發覺其實嗰啲來港嘅人士咧，第一步喺個機場嗰個檢測個核酸檢測咧，已經可以發現到一半嘅啦，嗰啲確診嘅。咁而之後咧，喺檢疫酒店2日之後嗰個核酸咧，亦都可以發現咗其他總共大概係80%嘅嗰啲確診個案嘅。 嗯。 咁而整體呢啲境外人士咧嚟到佢哋個確診率咧係4%左右啦。咁換句話講咧，每1000个嚟到咧，有40个係確診嘅。不過去到第二日 做完个核酸，我哋都已经发觉咗八成，即系32个啦。咁剩低嘅系8个，咁所以我哋考虑到咧，其实嗰、那个大部分已经达到啦，而佢哋嗰个有再确诊嘅机会咧，系低于1%嘅。 嗯， 咁呢个比率咧就同我哋而家社区入边，包括去嗰啲社区嘅检疫系咪呢个核酸采集点做嘅咧？是差不多，甚至是比較低一點的。所以我們覺得它對那個社區傳播的風險呢是已經是用到相當了。再加上我們加上我們的四日的居家的健康監測啦，醫學監測啦，那個呢包括個黃碼再做核酸啦，那我們所以有信心呢，這些海外人士如果三日出來之後能夠有四日的醫學監測呢，我們可以達至到不会令到个病毒在个社区传播这个风险。 嗯， 这个根据个数据去定出来的。 嗯，刚才听到一些的数字还有为什么会定了3+4呢，有没有都预计过在这样的情况下会不会都令到输入个案，刚才虽然说个数字比较低，可能少过1%，但是会不会都令到一些输入个案会增加，有没有遇到个增加的水平会去到怎样，还有香港的医疗系统是不是都可以足以应付到这些额外增加的输入个案呢？因为昨天我们就见到特首很强调第一点，就是说不躺平，整个的防疫政策呢是要控制个确诊数字的，会不会这些措施会令到确诊数字少得好，但是你们有没有预算是会增加到多少呢？ 我哋根據我哋個估算同埋個數字去顯示咧，呢啲輸入個案係唔會令到個整體個個社區嘅確診數字咧會有一啲明顯嘅改變嘅，因為而家嘅社區入邊嗰個傳播咧，其實係遠遠大於我哋經過咗呢個3+4之後可能會出現嘅一啲數據，況且我哋喺嗰個四日嘅醫學監測咧，我哋亦都係有措施嘅，包括咗我哋都強調點解我哋要推出一個黃碼嘅措施咧，就是、限制呢啲可能潛在感染人士啊，雖然佢哋只係得1%都唔夠嘅機會嘅啫，但我哋都限制佢去一啲社區入邊特別係啲高危嘅一啲除咗口罩嘅活動啦，咁再加上我哋嗰、那個每日嘅快速抗原啦，同埋佢差唔多隔日要做一個核酸嘅，咁呢個咧係應該都可以好早咁樣咧係揾出呢啲少數嘅嚇，少於1%嘅嗰個感染嘅個案嘅，咁我哋就用一個咁樣嘅策略係變咗將嗰四日額外嘅酒店嘅檢疫咧變成四日嘅醫學嘅監測。咁應該係達至到相同嘅效果，甚至可能會更加好添。 所以對於社區嘅風險你覺得未必會太大，尤其是即使喺而家外國流行嘅 BA.5 嘅變異病毒株喺香港爆發嘅機會都覺得會低嘅，係咪？就喺咁嘅放寬咗嘅情況之下。 冇錯，我哋初步個嗰個預計係應該唔會為個社區帶嚟太大嘅風險，但係我哋會繼續去監測我哋嘅數字嘅。 嗯嗯，檢測方面我見到話要求抵港人士會做更加頻密嘅核酸檢測啦，第零日啦，即係抵港嗰日啦，第二日、第四日、第六日、第九日都要做核酸檢測嘅。加上因為而家都話預縮短咗個酒店檢疫期啦，大家都預可能一啲抵港人士會增加嘅。香港成個檢疫嗰個能力啊，檢測嗰個能力啊，係咪可以即係準備好應付到噶啦？ 我哋喺新一屆特區政府咧係好強調嗰個核酸檢測個重要性啦，因為呢個係個診斷早診斷然後隔離嘅一個金標準嚟嘅。咁我哋其實喺過去嗰一個月咧已經加大咗嗰個核酸檢測量噶啦。我哋亦都向緊又要多啦，又要準啦，又要快啦，又要容易啦，又要平嘅呢個方向去走。咁過一個月度咧，核酸檢測量已經由大六月嘅時候嘅平均每日大概係5萬至6萬咧，就提升咗一倍，就去到七月嘅時候咧，已經達至到接近12萬噶啦每日。咁呢個量咧係會繼續增加。同一時間，我哋會增加嗰個核酸採樣嘅點啦，即係社區嗰啲核酸檢測中心啊，同埋咧係要提升嗰個核酸嘅質素啦，要準啦，同埋嗰個核酸嗰個報告嘅時間咧要夠快啦。咁我哋個而家咧已經係可以做到咧接近99%咧，係個核酸係24小時之內咧要出結果嘅。咁未來我哋仲希望會更加快，更加另外就容易。咁希望咧市民可以好方便咁做到呢個核酸檢測。 除了話縮短個檢疫期啦，先核酸嘅檢測數字嘅數目咧會係即係增加啦。亦都提到話紅黃碼嘅呢一個新嘅概念嘅咁。紅碼嚟講就係啲確診者啦，黃碼就係、基本上就係啲抵港人士喺嗰四日嘅醫學監測期間咧，佢哋可以搭交通工具啦，可以翻工啦，可以去百貨公司啦，可以去街市啦。咁但係有啲譬如要主動核查佢哋疫苗通行證嘅表列處所咧，就係、是、唔可以入去嘅。點解會即係連去百貨公司又或者街市啊呢一類比較人多接觸到人嘅地方，仍然都可以係黃碼人士可以去嘅？有冇平衡過個風險咧？ 因為首先咧呢啲我哋要強調咧，呢啲黃碼人士佢去嘅呢啲咁嘅地方，全部都要戴好曬口罩嘅，佢哋唔會有一啲除咗口罩嘅一啲行為啊，除口罩行為係就係、是、最高風險噶啦。咁點解要強調佢哋可以去呢啲咁嘅街市，特別係街市啊呢啲咧？就主要個生活嘅需要啊，因為我哋喺嗰個醫學監測嘅時候咧，咁我哋就係要平衡呢、這個境外人士嚟講之後咧，佢嗰個喺核酸嗰個限制去啲高風險場所咧，我哋要容許佢一啲必須嘅喺呢四日入邊嘅必須嘅一啲活動啦。呢、這個就包括咗佢照顧自己啊，個生活上嘅需要啊，同埋如果係佢有工作嘅話咧，容許佢做，咁呢個先至可以確保嗰、那個、那個社會同埋個民生方面咧係可以回復翻正常。 嗱，你哋限制黃碼人士唔可以入去一啲即係可能主要係一啲要除口罩啊，或者係啲高風險活動嘅場所。但係咧，我見就包括宗教處所嘅，或者髮型屋，而家都係唔使除口罩噶嘛。點解會仍然呢啲會列入一個黃碼人士唔俾去嘅地方嘅？ 呢個係根據翻現行嘅嗰、那個要主動掃描所有個疫苗通行證嗰個處所嘅、主動核查疫苗通行證嘅表列處所嘅。咁我哋係根據現行個法例，係包括嘅所有呢啲表列處所咧，我哋係跟翻同一個標準去做嘅啫。 OK， 因為宗教處所就咁聽就未必有話一定要除口罩啊，未必會一定高危噶嘛。你自己認唔認同呢一點咧？ 但是我們跟回那個宗教那個主動核查的疫苗通行證的表列處所，如果要檢討哪一類處所是屬於這個在這個表列處所裡面呢，我們是另外一個措施 去到再考慮，可能有些需要加的或者需要減都未定，不過呢現行的表列處所就是包括這些所有的。 另外就是說黃碼人士不可以去的地方就包括安老院、殘疾人士院舍、學校或者指定醫務處所，但是呢如果一些上班的人士，即是剛才講到上述這些地方上班那些呢，他們又可以的。對於尤其是譬如安老院啊的一些員工來說，他們照上班會不會對於院舍來說又帶來一些風險呢？ 我們在考慮這個新的這個入境人士的檢疫措施呢，就主要是希望平衡他們能夠去到回復翻個正常嘅活動啦，包括上班、上學呢啲咁樣嘅。咁安老院同埋呢啲殘疾人士院舍同埋醫院咧，其實我哋都明白佢係一個高風險地方，但係我哋現有咧已經開始做一系列嘅措施咧，係去幫呢啲員工咧係做即係一個檢測啊咁樣嘅。咁呢個咧就已經係常態化噶啦。咁所以咧呢個係有另外一層措施咧，係去到保護呢啲重點場所嘅。咁我哋平衡到呢啲院舍個員工啦，同埋佢啲醫院嘅員工啊，佢需要去到上班啊咁樣咧，所以我哋就係即係將佢哋個即係員工咧上班咧係列翻喺嗰個可以去入呢啲場所嘅行列嘅。咁但係同一時間咧，呢啲員工肯定就係、是、都係一定係戴好曬口罩啦，同埋佢哋會跟翻呢個醫院同埋院舍佢哋要求嘅嗰、那個檢測嘅。嗰啲活動嘅， 同樣道理啦，喺學校或者啲指定醫療處所都話一啲黃碼人士啦，黃碼人士如果睇病可以去指定醫療處所啦，學校如果要翻工都可以係黃碼人士都可以照去翻工嘅。見到譬如專家梁子超亦都提到話啊，咁嘅做法係矛盾喎。佢話既然有黃碼就係高風險人士啦，喺短短嘅四日監測期內係冇必要俾佢翻工嘅。咁亦都話咁樣允許一啲學生翻學咧，亦都係置其他學生嘅安危於不顧。同唔同意呢個講法咧？ 呢個亦都係平衡個風險嘅啫。咁、我哋相信，只要喺個處所度唔好有一啲呢、這個除咗口罩嘅活動咧，呢個係平衡風險之後嘅一個決定嚟嘅。我哋要強調成個呢、這個改呢、這個優化嗰、那個入境人士 這個檢疫的措施呢，都是想希望在我們做好個抗疫的同時呢，亦都可以令到香港整體的民生啊、經濟的活動呢，是可以有個改善，同埋同國際接軌嗰度呢，是可以盡快去到實現。咁，所以呢，呢啲措施呢，是做咗個平衡嘅。 嗯，所以平衡完之後都係覺得個風險未必咁大，所以可以做呢個措施，係咪？ 冇錯。 OK， 咁始終呢啲黃碼人士啦，頭先提到要翻工啦，咁佢哋可能都要有午膳時間要食飯嘅，尤其是頭先提到話學校啊、安老院啊嗰啲咁，佢哋係咪可以照喺呢啲處所入面食飯嘅？定係你哋有其他嘅限制俾佢哋嘅都？ 首先黃碼人士就唔可以去餐廳啦，亦都唔可以有啲聚集性嘅活動啦。咁，至於佢哋作為一個員工咧，就喺佢哋食飯嘅時候，佢哋要單獨去到。去到食噶啦，就即系唔可以同其他人一齐去食噶，因为任何佢哋除口罩嘅活动咧，佢哋都需要即系唔可以喺同其他人一齐啲聚集啊，或者喺啲公开嘅地方去食，去到进行嘅。 嗯，呢个系一个硬性规定定系一个建议嚟嘅？ 呢个系一个其中佢喺皇马入边嘅，我哋要求佢哋咁样做。 OK， 即總之，如果佢係違冇咁樣跟住做咧，其實就係違反咗皇馬，咁可能就有一啲嘅法律責任嘅，係嘛？ 其實我哋而家喺啲院舍同埋喺啲醫院啦嚇，我哋都係即係建議嗰啲員工咧，都係咁樣去做噶啦，就係、希望佢哋咧就唔會有啲聚集性嘅活動，同埋唔係聚餐啊呢樣咧，就係盡量要避免嘅，因為呢個都係要保障我哋啲。啲重點病群啦，我哋啲老人家同埋有啲長期病患嘅人士，咁其實而家嘅情況，我哋喺院舍同埋醫院咧，都係建議啲同事咁做噶啦。咁況且佢哋而家咧都係每日去到做抗原啦，同埋每個禮拜咧係定時會做埋一啲核酸檢測嘅，去到保護呢啲重點病群。 嗯，另外我見到信報嘅社評就提到話，現時65歲以上啦、15歲以下或者殘疾人士咧，係其實可以獲豁免咧，係用安心出行嘅。係咪即係即使佢哋實際可能係一啲黃碼嘅身份啦，但係都冇辦法透過疫苗通行證判斷到佢哋係紅黃碼咧？如果佢哋入到一啲疫苗通行證嘅處所嗰度，因為佢哋可以唔用安心出行噶嘛，係咪會有咁嘅問題？ 如果佢係黃碼人士咧，我哋會發一個即係。嗰、那個紙嘅一個認證俾佢，咁但係如果佢喺個現行嘅制度之下咧，確實如果佢係豁免嘅話咧，佢係可能會唔會被發現嘅。 咁呢個係咪漏洞咧？會造成一個 呢、這個疫苗通行證本身都係有呢個出現噶啦。 咁所以其實處所係冇辦法係。辨認到，即使頭先提到一啲，譬如65歲以上嘅黃碼人士，佢哋照入佢一啲譬如餐廳呢啲處所，係冇辦法辨認到，會唔會係一個餐廳嘅負責人有個責任喺度咧？最後， 喺個疫苗通行證嗰度會繼續檢討呢樣嘢噶啦。 即係可能會遲啲呢一啲人士都一定要用翻安心出行或者疫苗通行證，係咪咁啊？ 我哋會繼續優化成個過程。 咁暫時頭先你哋話有個紙嘅認證係講緊咩？即係佢哋係譬如佢哋65歲以上，佢哋唔一定用安心出行嘅，都會有一個紙嘅黃碼定係點？唔係好明添呢個係。 呢、這個係我哋嘅資訊科技部咧，佢哋而家係處理緊呢個情況噶啦。 即可能詳細再睇下進一步會點樣處理呢一個嘅情況啦。咁另外而家3+4方案咧，就算唔算可以話係第一步啊？係咪即係其實個目標都係諗住完全係取消曬酒店檢疫嘅日數嘅？ 我哋每都係會根據嗰啲數據啦，個方向啦，但係我哋都要強調咧個疫情。其實仲有好多不確定性嘅，其實個新冠疫情咧係未。消除嘅個風險仍然喺度，喺全世界咧、全球咧，我哋都見到好多地方咧都有出現咗一啲新嘅變種啦，甚至係會有一個反彈嘅情況出現。咁香港而家咧亦都未係話真係完全可以控制好嘅疫情嘅。咁我哋都要繼續關注住，有新嘅數據嘅時候咧，我哋會作進一步嘅調整嘅。咁所以咧就我而家好難去到。做一個預計，話個疫情會點樣，亦都好難預計咧。這個檢疫嘅情況會點樣改變？但係毫無疑問咧， 我哋係會用數據說話係更加精準去抗疫啦，就去到有進一步嘅數據咧，我哋會作適當嘅調整噶啦。 我見尋日都提到話避免個目標咧。即係避免令到措施咧係倒退嘅，英文就係roll back 咁啊，係咪即係無論如何都唔會增加翻成個酒店檢疫嗰個日數？呢個係咪你哋嘅目標啊？ 我諗市民個期望當然就係、是提升多，即係更加多啲嘅一啲活動啊，同埋個經濟啊、民生方面啦、啊。咁但係喺個疫情咧，我亦都要強調個係會有反覆不定嘅。如果要再收緊，當然相信市民會係即係比較辛苦一啲啦。咁但係咧，我要大家要明白咧，個疫症係有好多難料嘅地方嘅。就算唔係呢個新冠疫情咧，將來亦都有可能有第二啲嘅新發嘅傳染病出現。啊，好似今次嘅新冠嘅疫情嚟咧， okay, 我哋都冇想到噶嘛。如果將來有啲咁嘅疫症嘅話，又有啲新嘅，又需要一啲其他嘅防疫措施咧， okay. 我哋好难保证。 好，同阿教授倾到呢度，啱啱倾过系卢祖茂教授。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昼八点半，由黄贝文报道新闻。一号戒备信号现正生效，天文台表示会视乎本地风力变化，在上午10点至下午1点之间考虑改发3号强风信号。天文台表示，按照现时预测路径，位于南海中部的热带低气压会继续靠近广东沿岸，并稍为增强，受其外围雨带影响，本港今日有狂风骤雨和雷暴，雨势有时颇大，离岸和高地吹强风，稍后普遍风势会进一步增强。美国前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平台表示，联邦调查局人员突击搜查他位于佛罗里达州的海湖庄园，指称人员打开了一个夹门。外电引述知情人士说，行动和调查特朗普是否带走他在白宫任职期间的机密纪录有关。联邦调查局和司法部都未有证实行动。特朗普在社交平台发表声明批评，突击搜查没有必要和并不适当。他批评这个是国家的黑暗时期，因为自己的屋企被大批联邦调查局人员包围、突袭和占领，这件事从未在前总统身上发生过，批评是可被起诉的不当行为。俄罗斯克里姆林宫发言人佩斯科夫说，只有在俄乌两国谈判代表团完成所有前期工作之后，俄罗斯总统普京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之间的最高级别会面才有可能举行，但到目前为止不具备有关条件。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早前提出普京和泽连斯基会面的建议，佩斯科夫回应有关建议的时候说，俄乌代表团的谈判仍然处于停滞状态，而现阶段莫斯科没有同基辅谈判，形容俄方和乌克兰代表团已经失联。佩斯科夫强调，俄罗斯在乌克兰的特别军事行动仍然会继续，直至实现既定目标。他形容，只有在双方代表团做完所有功课之后，才有可能安排两国元首会面。佩斯科夫同时对埃尔多安为促成俄乌和平谈判进程作出的努力表示赞赏。美国国际开发署发表声明，表示將會向烏克蘭政府額外提供$45 亿資金，令美國自今年2月俄烏爆發衝突以來，對烏克蘭的相關資助總額增加至$85 亿。聲明指出，這筆資金透過世界銀行和美國財政部協調，將會分批流向烏克蘭政府，首批$30 亿資金今個月開始支付。聲明又說，$117 亿和$13 亿資金分別在上個月和前個月轉移去烏克蘭。除了資助款項，華盛頓方面亦都向烏克蘭提供了$几十亿的軍事和安全援助。國防部較早時宣布，將會再向烏克蘭提供一批總值$10亿的軍事援助物資。

8:38繼續翻嚟千禧年代。頭先就講到政府尋日就公布啦，嚟緊會將7日嘅酒店檢疫期咧改為3+4，即係3日嘅酒店檢疫，再加4日嘅家居醫學監察。咁啊，其中喺家居醫學監察期間咧，就會可以有一個黃碼嘅身份。黃碼嘅意思咧，都會限制住一啲持黃碼嘅人士咧，喺呢一個家居醫學監察期間咧，係去一啲嘅表列處所嘅，因為佢哋如果係掃咗碼之後咧，嗰、那個顯示咧就會佢哋係黃碼嚟嘅。嗱，成個喺技術上咧，呢個紅黃碼嘅做法咧，可以請一位嘉賓同我哋傾下。有副政府資訊科技總監黃志光出神。 早晨，施乐文。 早晨，黄志光。好，同大家讲下咧，即系而家就系公布咗疫苗通行证加入呢个红码、黄码，咁啊，安心出行应用程式咧就亦都推出咗一个新版本，就系3.4嘅咁。市民一般嚟讲，有冇啲咩特别要做？系咪要即刻要更新嘅咧？同大家讲下先。如果唔更新，又影唔影响佢哋用成个安心出行程式咧？ 好啊，我解释一下。我哋办公室推出嗰个安心出行3.4.0嘅版本咧，其实最主要都系配合政府最新嘅抗疫嘅措施啦。咁啊，支持呢個紅碼、黃碼嘅制度，可以更加精准咁識別一啲特定嘅群組。咁啊，除咗係一啲確診者或者從海外或者台灣經香港機場抵港嘅人士之外咧，其他市民係可以繼續用翻佢原有嗰個安心出行嘅程式，同埋佢哋嗰個藍色嘅疫苗通行證嘅二維碼嘅。新增呢一個紅碼、黃碼嘅制度咧，係唔會影響佢哋正常嘅出行嘅。咁只係一啲受影響嘅，正如頭先我講一啲確診者啦。或者一啲從海外台灣經香港機場入境嘅人士咧，咁佢哋會係按規定咧，係會將佢哋嗰個二維碼咧轉做紅色或者黃色，咁佢就需要咧按規定更新嗰個安心出行去到3.4.0或者以上嘅版本，咁同埋咧要有網絡連線啦，咁系統其實就會自動幫佢比對下佢係咪喺嗰個名單上邊，如果係嘅話咧，亦都會自動幫佢將個二維碼轉咗色。咁完成咗隔離或者醫學監察時間之後咧，系統亦都會做嗰個比對啦，然後決定咧就將佢嗰個顏色咧，個二維碼嘅顏色轉翻做藍色嘅。咁或者我可以講多少少嗰個其實個比對同埋嗰個轉碼嘅功能咧，其實最主要都係因為咧本身嗰個疫苗通行證咧已經有一部分嗰、那個人士嘅小部分嘅個人資料，譬如佢一部分佢嘅名同埋一啲佢嘅證件號碼，但係其實嗰度已經係遮蓋咗㗎啦。咁遮蓋咗之後咧，我哋其實個系統亦都會幫佢做埋一啲叫做雜臭嘅處理，然後加密，咁變成咗一啲咧唔可以辨識到個人身份嘅資料。咁呢啲資料咧就會去到我哋嘅雲端度做一個比較，好簡單，就係睇下你係咪喺個名單上面嘅啫。咁如果唔係嘅，咁其實就算你更新咗你嗰個程式咧，都對你冇影響嘅。咁你繼續可以如常咁用。咁但係如果你係喺嗰個名單上面咧，咁其實我哋先至會去到後台咧，就係攞翻你本身已經喺衛生防護中心登記咗嘅，譬如話你係確診者嘅資料啦，或者你係入境嘅時候做嗰個健康申報咧，嗰、那個資料，咁然後先至可以制備翻一個譬如紅色或者黃色嘅二維碼咧，就傳送翻去嗰個手機嗰度。咁成個過程咧，基本上就係全自動咁樣做啦，亦都係確保咗嗰、那個唔會有一啲個人資料咧係受到影響咁樣嘅。咁而嗰、那個比對咧，嗱，即係簡單嚟講就係、是、如果譬如話嗰個手機係冇一個上網功能嘅話咧，咁佢可能咧就變咗佢個碼未必會轉到色啦。咁但係當然啦，呢、這個其實按嗰個規定佢係需要做呢樣嘢。但係如果佢冇做到嘅話咧，其實我哋都做咗一個疫苗通行證嗰個掃描二維碼。嗰、那個程式咧，其實而家食肆一路都用緊嘅，即係大家可能好習慣咁啊，去到食肆咁啊反掃啦。咁呢個程式亦都更新咗嘅。咁更新咗之後咧，咁食肆其實就可以方便俾到食肆一個工具咧，就係、是、檢查到，譬如話入嚟嘅人士咧，佢當然佢紅碼、黃碼咁啊睇得到啦，亦都嗰個二維碼、那個驗證二維碼掃描器咧，亦都會有一個提示咧，話呢啲人係唔應該進入啦。咁但係如果你有一啲人係譬如話攞個紙本。又或者好似頭先我講佢未更新佢嗰、那個安心出行嘅，但係如果佢本身係紅碼或者黃碼人士咧，其實個二維碼嘅掃描器都會偵測得到，亦都會咧就提醒嗰、那個店鋪咧，就係唔好俾呢啲人進入，咁亦都提醒翻嗰、那個持碼人咧，就佢、是、要做翻一個更新咁樣嘅。咁大致上嗰個運作都係咁樣，全部都係一啲好自動化、好簡單嘅運作嚟嘅。 講到你啱啱嗰個情況，如果佢哋本身係冇更新到或者攞個紙本嘅，最後去到一啲嘅處所用嗰個反掃嗰、那個掃描去掃到佢，可能係黃碼身份喎，咁佢哋有冇一啲即時嘅後果嘅？一啲用家即係講緊 其實我諗首先要提出啦，就係話，譬如紅馬人士為例咧，咁其實係一個加強嘅一個嘅規限啦。咁本身紅馬就係一啲確診者，佢係應該要留響佢嗰個檢疫嘅地方或者係隔離嘅地方，按嗰個隔離嘅要求咁樣嘅。咁當然如果佢自己走咗出嚟，佢本身已經係違反咗嗰個檢疫令㗎啦。咁係有後果嘅，就係佢係即係有罰則嘅。咁如果佢係譬如話佢試圖去進入一啲食肆咧，其實對個食肆本身都係一個好大嘅影響嚟嘅。咁所以嗰個二維碼掃描器就可以偵測得到呢啲人啦。咁顯示佢係一個紅馬人士，唔俾佢入啦。另外，我哋其實咧因為呢啲資料係響經過我哋政府嘅系統去做個比對嘅，咁我哋其實係記低咗呢啲資料咧，我哋係會交翻俾衛生署咧係跟進嘅，即係因為其實佢係唔應該出現喺嗰啲地方噶嘛。 但黃馬咧， 所以其實係有後果。嗱，如果黃馬咧，就我哋都係會偵測得到，咁但係當然啦，咁亦都要視乎嗰個個別嘅情況啦。咁譬如話我哋有咗呢啲資料都係要做一個跟進，先知道究竟呢個人呢其實係因咩原因咁樣要掃描啦。咁嚴格嚟講，根據佢嗰、那個醫學監察嘅要求呢，黃馬人士都係唔應該進入一啲叫有啲較為高感染風險嘅地方，譬如話要除口罩嘅地方啦，即係呢個係希望市民大家留意啦。因為政府提出呢個黃馬措施呢，其實都係希望可以呢令到一啲入境嘅人士呢可以減少佢個需要留響嗰個檢疫酒店嘅時間啦，咁同埋亦都可以容許佢咧響社區度有限度活動，譬如話可以翻工啊，或者譬如開會啊、買嘢咁樣。咁但係當然佢自己都需要負翻一啲嘅責任啦，即係令到嗰個社會嘅感染風險唔好增高啊。 就住呢個紅黃碼，歡迎大家打嚟1872311 1872311。另外想問一下黃志光就係有冇話啲處所咧，包括食肆等等啦，要幾時要完成曬呢一個驗證二維碼掃描器嗰個更新咧？唔更新？是不是都会有一些法律后果呢？因为我见其实今天已经说陆陆续续会安排一些住够三日酒店检疫的人士可以是有序地离开酒店，而他们是随后就会有一个家居医学监察和一个黄码的限制，即是理论上他们已经有一些持黄码的人士在社会上出现了嘛。现在的处所是不是更新了，或者是处不处理到这些黄码呢？如果他们没有更新到那个验证二维码扫描器，那怎知道这些是不是黄码人士呢？ 其實咧就我昨天都有同呢個食環署咧，就同我哋飲食業界咧就做咗個簡介會嘅。咁按而家醫務衛生局嘅要求咧，咁就希望可以譬如話一啲需要做主動審查嘅一啲處所，即係要用掃描器嘅處所咧，就可以嚟緊呢個禮拜內咧，就盡快可以更新佢哋嗰個二維碼嘅掃描器，去到4.0或者以上嘅版本。咁然後咧就係亦都有啲時間俾佢咧，就係中間有一啲過渡期咧，就係可以等佢安排咧佢呢個二維碼呢個掃描器嗰、那個譬如話嗰個手機啦，咁就做一個有嗰個上網嘅功能啊，譬如話用接駁你嗰個場地嘅 WiFi 啊，又或者係裝一啲嘅數據卡咁樣。咁啊，成個過程咧大概有兩個星期嘅時間咧，係一個過渡期嚟嘅。咁啊，食環署亦都會主動咧，就係去一啲處所咧，就係提醒佢哋啦，咁同埋提供一啲協助。咁啊，希望佢哋可以盡快喺呢個過程裏邊咧，就更新到佢嗰、那個驗證二維碼嘅掃描器。咁過程中間咧，咁佢亦都提醒就係話可以。盡量咧就係處所咧就可以首先就用個目測啦，即係睇下進場嘅人士佢提供嗰、那個掃描佢嗰個二維碼係咪黃色，或者甚至乎會唔會有啲紅碼嘅人出現啦。咁但係當然佢哋強調咧就係、是、最主要嘅責任咧都應該係響翻嗰個到訪者嗰度，因為佢哋按佢哋嘅要求咧，無論係檢疫隔離令又好，或者係檢疫令又好咧，佢哋係唔應該進入呢啲處所嘅。咁盡量嗰啲處所嘅負責人咧，就係開頭係用目測先啦。咁然後咧，跟住如果佢係有兩個禮拜多啲嘅時間咧，就係去俾佢安排咧，就係做好佢嗰個更新啦。咁同埋咧就接駁互聯網。咁嘅話咧，之後咧咁就其實嗰個驗證二維碼嘅掃描器就可以係一個有效工具，幫到嗰啲處所去防止啲人咧就係進入佢哋嘅處所。咁啊，因為 簡單嚟講，如果嗰個係一個確診者，佢入咗一個佢哋嘅住所，對佢哋嚟講影響都好大嘅，因為可能咧亦都會有個感染風險，同埋令到佢嗰、那個即係影響佢做生意啊咁樣。咁所以琴日我哋嗰個簡介會咧，嗰啲住所負責人都好歡迎呢一個安排嘅。咁亦都唔係話一啲好複雜嘅程序嚟嘅嚇。咁再加埋譬如話上網嗰啲功能咧，都係一啲好簡單，即係一啲好平嘅數據卡都可以做得到。 因為佢哋始終要有啲電話，我見到業界都話可能係未必有上網功能嘅，亦都有啲可能要買電話卡，要有啲準備啦。頭先提到有兩個禮拜可以呢段時間可以更新成個程式嘅，會唔會？因為而家頭先唐提到啦，已經有一啲黃碼人士可能會今日陸陸續續會喺個社區出現啦嘛，算唔算係一個嘅真空期咧？就算佢哋黃碼，但係呢啲處所都未必查到佢哋黃碼嘅身份，會唔會係真空期啊？呢兩個禮拜 係啦，首先就當然即係按個要求咧，就係處所儘量啦，就係話佢可以用一個目測嘅方法啦。咁亦都我哋都需要呼籲啦，即係話持黃碼嘅人士咧，基本上係一個政府嘅一個更新嘅安排咧，令到方便佢哋可以早少少出去社區。咁我哋都相信咧，絕大部分嘅市民咧或者旅客咧都係守法嘅、守規矩嘅，因為佢哋都係希望可以盡早離開，就多少少活動嘅空間咁樣嚇。咁所以另外我都留意到咧，就係話醫務衛生局咧，其實響昨日嘅記者會都有提出，就係基本上咧，響第三天放出嚟嘅一啲叫做旅客咧，其實佢本身有感染風險嘅百分比咧，其實都係低過1%。如果我冇記錯，應該係0.8%。咁按佢哋嘅計算咧，其實同響社區度而家潛藏響社區度嘅一啲有感染嘅機會咧。相對反而仲低啲添，咁所以咧就呢一度佢哋都係做一個科學嘅根據計算咧，就係容許啲第三天即係已經住滿咗30,000嘅人士咧，可以提早4天離開，就做一個醫學監察咁樣啦。 OK， 呢個就醫學嗰方面啦，但係另外我都見到有啲資訊科技界嘅人士就提到，因為今次咧係要同嗰個政府系統去比對，要睇安心出行嗰個嘅用家嗰、那個即係針卡係咪要轉碼，要連上嗰、那個系統等等嘅。咁基本上其實每次個用家咧掃個針卡咧，餐廳等等處所嗰啲嘅掃描器咧，掃個針卡之後嗰個資料咧，都話會上咗雲端，同埋同政府嗰個嘅系統連接。咁係咪即係話變相政府系統係會知曬邊啲市民係去過邊一啲嘅場所咧？即刻喺嗰個系統嗰度會知呢、這個又涉唔涉及所謂私隱嘅問題？ 嗱，都容許我解釋一下，多謝主持人提呢個問題，非常之好嘅。咁其實我想解釋清楚咧，就係話首先咧就係我哋嗰個比對咧係要將你部分嘅人名證件號碼遮蓋咗。然後做咗個雜臭處理，再加密。咁我哋亦都諮詢過私隱專員公署同埋我哋嘅私隱專家第三方嘅評估咧，呢啲嘅資料已經變成一啲叫做不可辨識嘅個人身份嘅資料，即係其實係一堆亂碼嚟嘅嚇。就算俾人哋知道咧，都唔知係乜嚟嘅。咁政府亦都唔會知道。咁我唯一知道咧，就係話我究竟呢堆亂碼係咪喺我嗰個名單度咧？咁而我的名單咧，純粹就係話由我哋衛生服務中心俾我哋一個叫做確診者名單，同埋一個入境嘅需要收到黃碼嘅人嘅名單。呢啲資料其實一早佢入境嘅時候或者佢確診嘅時候咧，佢個人資料已經提交咗俾衛生當局嘅。咁所以嗰個比對過程就唔存在話有啲乜嘢個人私隱嘅風險。咁但係當然啦，即係如果你本身係一個黃碼人士、一個紅碼人士，你係犯咗一啲嘅規例入咗去呢啲處所咧，咁我哋當然一定會有跟進啦。咁所以呢一度咧就至於話亦都我睇到有坊間有啲人咧就提過話會唔會咧有一啲叫可以有一啲嘅漏洞咧，就係可以譬如話調校佢嗰個電話個日期咧，就可以避過咗嗰個叫做轉碼顏色嘅日期。其實呢個都有少少，即係唔可能嘅，直情係點解咧？因為嗰個決定你嗰個碼嘅顏色咧，係我哋後台嘅系統。譬如你係一個黃碼人士，我就決定你幾時係黃碼，然後咧。譬如話你過咗你嗰個醫學監察期咧，系統亦都會知道你係應該轉翻到藍碼啦，我就幫你轉翻。咁你一經轉咗到藍碼咧，你就唔會再去嗰個後台系統度咧做任何嘅比對。咁所以變成一個即係匿名嘅人士，我哋已經唔清楚知道嚇。咁、所以同埋成個過程咧，嗰、那個安心出行都係自動化咁樣做。咁所以都市民只要更新咗佢個系統咧，就已經係冇問題㗎啦。 Okay. 好啊，唔該曬黃志光，同你傾到呢度。 黄志光咧系副政府资讯科技总监，其实欢迎大家打嚟1872311，有关于红黄码。另外，头先今次都讲到话酒店检疫期啦，七日去到缩减到三日酒店检疫，另外有四日嘅家居医学监测。又请你一位嘉宾同我哋讲下佢哋嘅睇法。有金融发展局主席李律仁，早晨。 早晨，早晨，乐怡。 早晨，李律仁，可唔可以讲下金融业界嚟讲，即系点睇今次呢个安排？对于佢哋嚟讲，系咪一个好大嘅消息啊？或者对于业界有几大影响咧？ 是一个好大的消息啊！今日金融业界所有的朋友都好高兴有一个咁样嘅发展啦。其实昨日消息出嚟嘅时候，都已经见到好多金融界嘅朋友已经系谂互传呢个消息啦，然后就谂开始做佢哋呢个重新去周边地方做呢个招商引资嘅工作啦，去见翻啲客户啦，去见翻总部啦。咁所以其实一个可以话是近期对金融界来讲一个很大的消息。 但对于业界来讲，除了说可能去不同的地方，就是最大的部署或者最大会留意到会不会是有些来的一些大型活动都因为今次这个酒店变异期有些改动而影响到他们整个部署 呢？那这个大型的活动大家都知道，这个香港一直在这计划做一个11月的时候做一个金融的峰会啦。有了这个这样的減免的措施，應該幫到那個峰會可以成事，更能夠成行的。但是對整個業界來講，其實更重要的是令到香港作為一個區域金融中心可以繼續發揮它的作用。如果你區域國際金融中心在這個長住的區域總監又好，這個功能總監又好，不是可以很便捷地去到周邊其他，可能話是這樣，其他應該是歸香港管的分部又或者是由香港牵头的整个区域，咁其实个影响好大㗎嘛。咁今次能够一次过改到做三加四呢，其实是好大好大的帮助囉。 呢段时间你觉得即係喺七日嘅酒店检疫期期间对整个香港个金融中心个竞争力嘅影响系啲咩啦？变到三加四又真係差几远呢？因为有啲人话始终都仲有三日嘅检疫期喎，咁酒店检疫期喎。 其实两个问题呢都一个方向咁样去答嘅，就係、是大家要明白呢，其实香港作为一个国际金融中心呢，喺做每一个交易嘅时候需要嘅呢、这个人流呢，就單一宗交易，甚至是單一宗的上市又好，收購合併又好，其實就不是很大的。但是最大的影響是整個行業呢是需要有一個區域甚至是國際的覆蓋率的。咁所以過往這個疫情關係啦，我們一些比較嚴的措施啦，亦都已經諗開始的寬鬆的時候呢，始終有一個影響呢，就不是影響香港每一單生意，不是影響做的每一件實事，但是很影響著我們長遠的發展。你做一個區域中心，慢慢人家覺得你都不便捷的，那真的很有需要才會在你那裡做過一單交易，其他的不是我趕去第二度做總部，趕去第二度地方做這個coordinate。那所以過往的影響呢都是有的，但是我們一直擔心的其實是佢長遠累積落嚟，會唔會開始令到香港即係呢個嗰個底韻，香港本身嗰個優勢慢慢被削減咧？咁慶幸行到今日已經可以跌做三加四啦。咁當然大家有一個希望嘅，長遠落去會繼續有更大嘅寬鬆。咁我諗呢個都係一個全球嘅方向嚟嘅。咁幾開心嘅，因為行到呢個位，我哋喺咪見到係這個是過往來講對我們金融業金融中心的發展是有些傷的了，但是完全未傷對不起筋骨的，現在已經可以開始復原，開始或者是舒筋活絡，已經很好了。 但成日都話跟對手比，即係新加坡咁，人家已經是實施了完全入境免檢疫的隔離了嘛，香港仍然有個酒店檢疫隔離在這裡，怎樣再競爭呢？還是無論如何都是競爭不到呢？在這樣的措施之下， 其實我覺得我們競爭力很強，就是我們要明白我們那裡功夫是很好的，這個我們的內功是很好的。在這樣的情況之下，始終都還有一些掣肘，但是我覺得就算是講今日，不用講長遠，我們應該會是隨著全球的趨勢 是繼續的這個寬鬆，這個就算是今日這個程度 的限制都足夠我們去競爭有餘的了。 之前唔少一啲國際企業總部都話，因為一啲防疫措施，話即係考慮將個總部搬離開香港啦。咁今次變翻三加四，你覺得有冇影響佢哋一啲嘅諗法或者意欲咧？或者一啲人才回流方面又影唔影響咧？又 一定有好嘅影響嘅。咁啊，暫時唔係好衡量到有幾大好嘅影響。咁但係就一定係好嘅影響啦。咁同埋長遠都要衡量一下啊，有一啲始終有一啲走咗嘅。啊！就算覺得咦有啲後悔，香港你而家行得好快咯，咁但係始終做咗嘅就做咗，亦都唔一定會再改變佢嘅決定。咁我哋要密切留意下嗰度嘅。咁但係始終走咗啲，我哋咪再吸引咗啲其他嘅翻嚟咯。 頭先提到話十一月啦，應該香港就會有一個國際金融投資峰會嘅。咁之前有啲報道咧，引述知情人士嘅說法，就話話依家有幾間大嘅銀行咧，都會將免隔離作為一個高級管理人員參加峰會嘅先決條件。咁你自己點睇咧？如果冇免檢疫嘅話，會唔會令到成個峰會會大打折扣啊？或者出席嘅人會少咗好多啊？咁？ 我又覺得第一峰會是一個會議嚟嘅，峰會就唔係一場生意嚟嘅，咁所以就唔可以完全去反映究竟香港作為國際金融中心有幾好嘅，咁但係始終係一個盛事啦，大家都見到，亦都係一個振奮人心嘅事。咁我其實都幾樂觀嘅，因為我覺得始終未來世界嘅發展喺亞洲都係好大嘅一部分，喺亞洲入面中國。是一个好大的一部分。咁做金融其实到最尾都要睇下生意喺边度嘅，系咪？ OK， 好，唔该晒李律仁，多谢你同你兄弟呢度先。李律仁系金融发展局主席，除咗话金融业界之外，会唔会你自己都系一啲嘅外抵港嘅人士咧？点睇？如果话用一个红黄码嘅措施，唔再系七日嘅酒店检疫啦，改为三日嘅酒店检疫，再加四日嘅家居医学监察，咁期间亦都可以翻工啊、翻学啊等等。你自己点睇？1872311。 从海外或者台湾抵港人士检疫安排将会由七日的酒店隔离缩短为三加四，即是三日酒店检疫加四日医学监测。行政长官李家超说，四日医学监测可以在家居或者一般酒店进行，期间容许外出翻工翻学，但是不能够进入有主动核查疫苗通行证的表列处所，包括食肆、酒吧和健身中心等等。外國同本地商會都歡迎有關的措施，並且期望可以盡快邁向零隔離。信報報導， 《東方日報》的報導就提到，隨著抵港人士的檢疫期放寬，抵港人士只需酒店房間隔離三日，另加四日居家隔離監察。行政長官說，已經訂了七日檢疫酒店房間來香港的人士不需要更改預訂，仍然可以使用原有的訂房文件繼續辦理登機手續和入境。根據政府和檢疫酒店的合約規定，如果因為檢疫酒店制度的更改而減少檢疫人士在酒店隔離的日數，酒店需要退還剩低日數的房費。《東方日報》報導， 《明報》報導，政府昨日公布星期五起採取三加四的檢疫方案，日前已經抵港並且住夠三日檢疫酒店的人士，今日可以提早結束疫監，持有黃碼離開酒店。據了解，這個安排是為免新措施在星期五正式實施的時候有大量人士要退房，以致到檢疫酒店添上混亂。政府專家顧問袁國勇就支持放寬檢疫，但是就說要關注有沒有新的變異新冠病毒株流入本港。明報報導， 《經濟日報》報導，本港昨日新增4040宗確診，是第19日破4000宗。持有學校出現校巴群組，一同乘坐兩架校巴的四名學生確診，其中兩個人就讀的 2A 班，另外有兩名同學確診。乘坐相關校車和 2A 班學生需要停止面授課一個星期。報導有提到，第五波疫情持續，近一個星期確診兒童患思考症的個案增加，其中一名20個月大的女嬰上星期五確診之後患思考症，出現發燒、嘔吐等情況，一度送到聯合醫院兒童深切治療部治理，獲處方新冠口服藥等藥物之後，目前情況穩定。《經濟日報》報導， 大公報報導，早前因為澳洲能源對沖合約錄得虧損，以及已經發出盈警的中電控股公布中期業績，上半年由盈轉虧。中電總監阮蘇少薇坦言，年底將會同特區政府商討將來的電價，但是面對能源價格高企，加價已經無可避免。 阮苏兆明话，中电喺香港嘅燃料费已经系超过200亿元，比起去年增加40%，亦都比起前年大增超过60%。面对燃料费压力加大，呢个系大公报报道。 星岛日报报道，考获粤港澳大湾区律师执业资格嘅香港大律师同埋律师，近日可以凭证到大湾区内9个城市执业。大律师工会就此新增同埋修订行为守则，但系有大律师质疑咁样做系阻碍大律师北上发展。大律师工会主席杜鉴坤资深大律师接受星岛专访嘅时候强调，工会全力支持香港大律师到大湾区发展，只系希望北上发展嘅香港大律师情报佢哋喺大湾区有冇同香港律师摊分利润。万一两者喺大湾区摊分利润，工会就要施加限制，禁止他们回港之后再次合作，以免发生利益冲突，确保工会的专业独立性。星岛日报报道。 在社评方面，文汇报的社评说，本港昨天推出红黄码，并且在星期五起缩短抵港人士的检疫期，由现在的7日酒店检疫缩短为3日酒店检疫和4日的医学监察。社评说，要落实好这个防疫政策的调整，政府是应该切实执行好由酒店检疫到医学监察再到自行监察的各项措施，确保既便利入境又不妨碍控制疫情。文汇报社评。 星岛日报社论，放宽通关措施终于落实改为3+4，入境松绑力度远超预期，令到商界和不少市民都喜出望外，是对外通关迈出重要一步。社论说，当局应该做好配套，优化入境检疫程序，并且考虑推出机票优惠，力及商务旅客重临，以保持香港国际金融中心地位。星岛日报社论。 东方日报政论就说，缩短入境的检疫期商界欢迎，但是对于真正的旅客和商务客依然是限制重重，而且要将安心出行，外地人未必搞得清楚所谓的红黄码。政论说，既然政府已经是朝着这个方面走出第一步，就要坚持不要半途而废，更加不能够走回头路。日韩确诊反弹，但是都没有收紧入境政策，香港绝对应该借镜。东方日报政论。 信報的社評說，香港嚴格的防疫措施適度放寬，可望局部恢復和國際接軌，讓殘喘的香港經濟有望重拾生機。有旅行社表示，收到過百宗查詢，主要計劃前往日本和泰國，亦都有人詢問聖誕包團到日本的詳情，意味著回港入住酒店3日需求甚殷。旅發局最好聯同酒店業界和政府商討怎樣妥善安排，以免放寬入境檢疫措施的效果大打折扣。信報的社評。 這節報章及社評摘要報導完。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早晨啊 ，Toby 先同你讲三宗嘅交通意外啦。先讲最挤塞嘅地方啦，就系将军澳道去观塘方向，跟住翠屏南村有交通意外，非常挤塞，龙尾过晒将军澳隧道公路噶啦，去到环保大道，跟住清水湾半岛。咁而家秀茂坪道去翻将军澳道亦都挤塞，车龙断断续续去到马油塘村。重复多次咧，就系将军澳道去观塘方向，跟住翠屏南村嘅交通意外仲系处理紧。非常挤塞，龙尾排到环保大道，近住清水湾半岛。秀茂坪道去将军澳道咧，亦都系塞车，车龙断断续续去到马油塘村嘅。揸车嘅朋友咧，请你保持忍让。咁喺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新墟都有交通意外，车龙就排到去安定村。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新墟有交通意外，龙尾安定村。三号干线即系西九龙公路去尖沙咀方向。近住澳海城都有交通意外，龙尾就排到海丽村，就系三号干线去尖沙咀。近住澳海城有交通意外，龙尾排到海丽村。至于较早前车公庙路回旋处嘅交通意外就已经清理好，交通回复正常。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近住管道入口一段车多；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狮子山隧道的沙田入口 车龙排到红梅谷路，大老山隧道的沙田入口龙尾在小沥源对出，将军澳隧道的将军澳入口因为受到将军澳道的交通意外影响非常挤塞，车龙排到清水湾半岛对出。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新清水湾到落平石龙尾彩云村，旧清水湾到落平石排到飞鹅山道，龙翔道去观塘龙尾龙盘苑，界限街去观塘方向近住白雀街一段挤塞，车龙排到花墟公园。在新界方面，荃湾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晋升工厂大厦一段行车缓慢，龙尾去到奇德尊新村，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挤塞，车龙排到马料水。反方向大埔公路去上水近住沥源村呢一段都是车多，车龙排到城门隧道公路近住美林村。咁而家部分地区咧落紧好大雨噶，天雨路滑，请你小心驾驶。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疫情反复，快啲打第三针新冠疫苗啦！ 接种疫苗后，体内嘅抗体水平会随时间下降。接种第三针可以提供额外保护，有效抵御新冠病毒。 最重要系能够减低患重症同死亡嘅风险。 变种病毒嘅传染性极高，如果仲未打第一同第二针疫苗，要尽快打啦！仲要按时打埋第三针，保护自己同身边嘅人。 增强保护，打齐三针。 我哋一齐。 大家好，我是精灵一点的方健儿。我自己都好中意听广东广西嘅，因为所有嘅主持咧就好似人肉百科全书咁样啊，由孔子、庄子、老子啦，去到今时今日嘅娱乐、文化、体育都可以讲到，好似令我穿越古今咁样啊。 星期一至五晚上10:30，广东广西。 香港电台第一台， 我哋一齐听 60分钟走遍世界。 而家喺埃及嘅公众地方摄影要事先申请，内阁最近批准新规定，日后居民同游客要影相可能唔使再申请， 但系唔俾影可能损害国家形象嘅场景，影其他人之前都要有对方嘅书面同意。 星期六朝早11:00，香港电台第一台， 谭永辉、陆宇光、黄晓玲，10萬8千里。 2022年8月9日，周五起7日检疫期改为3日酒店检疫及4日家居医学监测， 新增4040宗确诊。红黄码疫苗通行证今日起实施。 粉岭高球场用地环评报告，环知会短期内续会讨论。 再有两艘运粮船由乌克兰黑海港口出发。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剛才讲到呢，缩短酒店检疫期，由7日的酒店检疫变成3+4，即是3日的酒店检疫，再加其后4日的家居医学监察。咁啊，其实呢，这个抵港人士呢来到香港之后呢，就会是只要他们不是确诊啦，就会有一个黄码的。咁啊，抵港嗰日呢就叫做第零日啦。咁去到第三日呢，最快朝早上午9:00呢就可以是完成个酒店检疫㗎啦。咁啊，完成酒店检疫之后，即、就、係、是、开始刚才讲到的4日的家居医学监察啦。咁因为他是仍然是黄码的身份啦。有一啲嘅限制嘅，譬如餐厅啊、酒吧啊、院舍等等呢是唔可以进入嘅。不过在这4日的家居医学监察呢，就可以去搭一些公共交通工具啦，返工返学啦，去街市、商场、百货公司、超市等等都可以的。另外呢，其实在他们抵港的第零日一路去到第十日呢，都要每日做快速测试。同时在抵港那一日啦，抵港嗰日第零日计嚟讲咧，第二日、第四日、第六日、第九日咧，都系要做核酸检测嘅咁。嗱，呢个情况你点睇咧？系咪可以保障到而家啲外来抵港嘅人士？如果万一喺潜伏期 在外來感染了，在潛伏期又是一些新冠的感染者的時候，對於社區的風險是否有足夠的保障呢？講下你的睇法，18723111。另外除了商界、或者金融界剛才都關注到之外，幾個旅遊業界都關注到今次變成三加四這個做法的。請你一位嘉賓和我們傾下，有旅遊業促進會總幹事崔定邦，早晨。 是啊，主持早晨，各位听众早晨。 早晨，崔定邦，点睇今次变成三加四呢个方案？ 哦，我哋业界绝对咧，即系欢迎咧政府呢个措施嘅。其实所缩短到所谓三日啦，我讲嘅就系所谓三晚咧嘅酒店检疫啦。呢、這个系好大程度咧有听到咧，就系我哋旅游业界啦、旅游业议会同埋我哋嘅业界立法会代表啦，其实喺较早前都有咧同政府表达过，因为太长嗰个检疫期啦。同埋再加上咧，其實嗰個檢疫房間喺較早前都係有一個咧供求緊張嘅問題啦。呢、這個都係導致到咧，其實始終例如出境旅遊嗰部分啦，係好難咧啟動到。咁政府大幅度咧，而家呢個去減少嗰個檢疫嘅日數啦。咁呢個我哋係絕對支持嘅。 但係對於酒店檢疫，頭先都話嗰個供應緊張啦，喺減少咗酒店檢疫期嘅時候，成個供應究竟係會？更加足啊，定係會更加緊呢？因為一來就係你個檢疫期少咗，其實可能騰空出嚟嘅房多咗，好似係供應多咗，但係同時都可能吸引咗更加多嘅外來人士啊，或者本身係香港嘅人，會唔會都諗住出去旅遊呢？咁呢度令到成個酒店供應方面，你自己會點睇呢？ 我咁样睇，特别而家其实八月都好快就进入八月中期啦。咁其实喺八月尾啊、九月或者一路去到十月啦，即系我哋第八轮嘅检疫酒店呢个阶段入边啦。咁其实去到九月、十月已经唔系话即系传统嘅旅游旺季啦。咁咧亦都唔会话有好多即系留学生要翻香港。咁而家将嗰个检疫日数咧由七日系减到咧去到三日。咁呢個減幅係超過一半嘅，咁所以某程度上咧，其實好一定好簡單嘅數，我哋嘅檢疫房間咧，其實等於係倍增咗一倍嘅咁樣。咁所以其實整體咧，再加上咧，其實而家自從咧開放，即係我哋即係所謂放寬咗由14日減到去七日之後。咁咧，其實我哋睇到係有嗰個客量嘅增長嘅咁樣，咁咧，但個客量增長，其實而家個房間數目咧，即係都係叫做足夠應付到，再加埋而家進一步咧，即係減少個檢疫嘅數，個房間所用嘅數目啦，等於倍增咗一倍，咁所以咧，特別喺咧，即係你話去到九月啊、十月啊、十一月，咁其實我相信咧，嗰個酒店房間咧，其實個供應咧係應該係足夠嘅。 而家酒店房嗰啲預約率啊，或者個入住率係去到幾多？檢疫酒店嚟講， 嗱，呢個現階段去到今日咧，呢個就難比較難答你呢個問題，因為本身咧個入住率係比較高嘅咁樣，但好啦。因為首先而家係一個咧，就是、暑假啦，好多留學生翻嚟啊，或者探親嘅都會翻咗嚟香港啦。但好啦，而家酒店喺度重新整理咧，嗰、那個房間嗰個入住安排啊，可能有啲人 book 咗，好多市民 book 咗未來呢幾日入住，或者可能八月尾入住嘅。咁佢因為好多原因，例如可能因為真係將個檢疫期縮短啦，所以酒店其實可以都騰空到啲房間啦。再加埋可能咧，因為可以。提早咗，可能亦都因為酒店咧，即係其他客人，佢重新去調節佢嗰個咧，即係入住日期啦，可能騰空咗啲房出嚟嘅，咁所以咧，而家大家都一定喺度好努力咁喺度咧，重新即係整理嗰啲房間個入住安排啊，咁所以而家即係我就比較難答咧，究竟嗰個入住率係幾多咯？係最新嘅數字。 而家因為話已經喺指定檢疫酒店嗰度完成咗至少三萬檢疫嘅人士咧，都會被陸續安排今日起離開酒店嘅，以檢疫酒店嚟讲，那个人手要安排，会唔会都可能有啲大量嘅人会退房啊？人手上面又点处理啊？准唔准备得切咧？呢个又 ？OK 嗱，其实呢个当然啦，系一定会对我哋酒店啦，系有少少咧压力啊，同埋挑战噶啦。特别其实大家都可能略略，寻晚都有听过一啲新闻报道啊，政府亦都有一啲公告啦。咁其实最早啦，其实应该系今日咧，嘅上昼啦，即系大概呢段时间陆续啦，都可以咧有一啲客人啦，咁就。分批有序咁樣咧，少量少量咁樣咧，係可以離開到嘅。咁因為政府亦都咧，即係喺尋日嗰個記者會上面咧，都主動咧，就係話俾大家聽啦。咁因為其實需要咧，就係因為減少咗個檢疫嘅數，咁咧酒店係一定要做係。 要作出退款的了。咁咧需要作出退款咧嘅客人嘅數目咧，政府都提供咗個數字啦，係超過過萬個嘅咁樣。咁所以呢一個咧，就係當然係一定係加重咗咧，就係酒店個壓力啦。同埋其實作為檢疫酒店最頭號嘅工作咧，我哋係做要做好嗰個咧，就係除咗做好客人入住嗰個安排啊，就係有幾日舒適嘅就係檢疫，就係喺酒店檢疫嘅安排啦。最重要咧係嗰個防感染安排啦，咁所以我哋要繼續喺緊守嗰個防感染安排啊，咁再加埋我哋咧而家最新嘅安排啦，喺朝頭早咧就需要咧安排客人咧所謂離開酒店即係 check out 啦咁樣，咁所以呢個的確係咧特別喺初期運作嘅時候咧係會有少少壓力嘅呢、這個係。 另外除咗講話檢疫酒店啦，旅遊業界對於變成三加四呢個方案會唔會都吸引多咗外來嘅遊客嚟啦，同埋本地嘅客會出去旅遊嗰個嘅即係意欲啊，會影響幾大咧？呢個又 ？OK， 先話兩部分啦。咁咧嗱，出翻入嚟香港嘅旅客，我諗主要係可以受惠到嘅咧，都係一啲商務旅客，例如佢可能係真係需要嚟香港公幹啊，佢嚟香港一啲簽啲合約，或者佢真係參與一啲會議咧，佢可以受惠到一個比較短嗰個檢疫日數啦，三日都係一個咧。可以咧，就是、比較容忍到啊，或者承擔到嗰個檢疫日期啦。好啦，但你話外來真係嚟香港玩嘅咁樣，咁呢個始終都係我相信即係少之又少啦。因為始終你嚟香港要嚟，即係冇人會中意去旅行咧，即係先隔離咗三日。好啦，嚟香港梗係想咧，就係行街食嘢買嘢啦。但你話未來喺檢疫完三日之後，仲有四日。其實係入唔到餐廳嘅話咧，咁呢個咧就係好難話去做一個咧即係旅遊體驗嘅。但呢、這個但 anyway 呢個總算係我哋咧一路業界有個訴求，就係、是、希望我哋可以重新啟動個旅遊，總算係行前咗一步咯。你話至於出境香港人出去玩，咁呢個咧，我覺得係有會有少少幫助嘅，因為個檢疫日數同樣地啦，因為真係其實縮短咗啦。咁三日係一個咧，即係大家可能承擔到嘅日期啊。咁可能市民咧，即係一年可能有十幾日假期咁樣。咁咧可能去一個可能你去新加坡或者可能去日本去玩五日啊六日咁樣，咁咧再加埋三日嗰個咧，即係檢喺檢疫酒店，如果能夠接駁到一啲咧，即係長假期，例如中秋啊、國慶啊，或者可能禮拜六日嘅話咧，咁咧都總算叫做咧，即係唔會用曬自己個假期啊嘛。咁所以咧，我相信會有咧多少少嘅市民啦，佢係願意咧，即係出去玩咯，係。 數字上有冇評估呢、這個？ 呢、這個暫時難評估啦，因為我哋睇翻咧，其實好似較早前啦，咁其實有啲地區都開放咗俾我哋可以去旅遊啦，但始終受制於香港回程嗰度咧，係、 okay. 有一個檢疫日數啦。我哋聽一啲行家講啦，就話好似咧，即係上個月啦，去日本個人數都係大概喺三位嘅數字啦。呢、這個其實咧，即係都係一個好細好細嗰個咧數字啦。 OK， 好啊，同阿崔定邦你倾到呢度，多谢你。崔定邦咧系旅游业促进会总干事，头先同咧医务卫生局局长倾啦，咁佢就医务卫生局嘅补充咧就系话，现时市民咧进入食肆，如果冇智能手机，唔能够出示电子针卡咧，亦都必须出示纸本嘅针卡嘅，或者纸本嘅豁免证明书二维码等处所咧系反数，咁所以咧就唔能够单凭咧填纸仔咧系进入食肆等嘅处所。咁此外咧系机场嘅入境人士，如果系冇二维码咧，喺机场咧会系获发一个二维码，如果冇智能手机咧，佢哋亦都会获发纸本嘅二维码。咁呢个补充翻啦，咁继续听大家嘅电话，会有黄先生打上嚟嘅，早晨。 喂， 系你好，黄先生，请讲。 系。咁我就聽到嗰啲專家講咧，即係舉例維豐嗰啲大廈啦，咁有成百幾户都唔開門應門，但係又唔去即係逐户查火。即係舉例啦，我都試過俾人強檢，我都會去檢啦。咁但係維豐嗰啲即係驗到啲水有問題嘅，咁佢唔開門，咁你就算數，咁咪即係嗰個問題永遠存在啦。尤其是而家皇馬嗰啲，如果佢翻屋企，咁佢屋企復陽嘅時候，咁你驗到有水，你圍封，但係唔開門，咁你已經最近好多都係嗰啲人老人家係中咗招，佢唔報， 咁佢喺个大厦嗰度，咁咪变咗好大问题咯。我觉得应该如果你系围封嘅，应该系逐户去查咯，唔好由得佢咯。 OK， 好，呢、這个就系阿黄生讲到关于围封方面嘅自己留意到的观察同埋建议。左石生打上嚟，早晨。 系早晨啊，萧乐文。 你好，请讲。 你好，今朝早你问得极好啊。嗰、那個盧寵茂咧講到唔牙耳對，嗱我咧就幾樣嘢咧，我喺屋企發生嘅。嗱我三個人，一個仔、一個女、一個老婆，都出咗外邊隔離咗七日。另外咧，我有啲朋友咧就用回港二翻嚟嘅，佢哋唔使隔離嘅，淨係翻嚟咧就核酸檢查兩次。咁我想請問一下。咁你回港二有几多人翻嚟系感染呢？咁如果系冇感染，点解香港唔跟随回港二嘅做法呢？你香港如果要隔离嘅话咧，香港嘅经济系死晒火嘅。你仲有一样嘢，你香港周围嘅国家已经系冇隔离嘅，咁唯一系香港仲要隔离。 嗯， 我真系百思不得其解啊！我应该我的意见简单直接，应该全部不需要隔离， 全部变晒。咁但系使唔使家居医学监察咧？ 家居都唔需要。嗱，你而家净系回港二啫，净系回港二啫，回港二一翻嚟可以出街嘅，你知唔知道啊？ 嗯。 你有冇咁嘅知道？政府的實行回港二是不需要隔離，但是上機要核酸檢查、 okay. 在機場要核酸檢查、在回到家裡兩次要核酸檢查、那你快速測試，那如果是有的話就立即報咯，立即報給政府咯。 OK， 好啊，唔該曬石生。即係總之，佢覺得整體喺嗰個酒店檢疫，甚至家居醫學監察都可以係取消嘅。轉頭繼續傾下有關於呢一方面。 一分鐘閱讀。主持曾卓妍，制作周伟业。 雅思的香港是雅思的散文选择，选辑了雅思有关香港的散文。因为这本书当年2004年所举办相关的摄影展非常有趣。雅思强调它不是摄影师，用的也是一部傻瓜机。不过作家以人文艺术的视野来观察香港，雅思认为会有它独特的视野，有與別不同的觀看的方法。我還記得在開幕禮中吃了不少的港式蛋撻和奶茶。書店四樓的藝術空間在當時是正式開放的，之後也舉辦了不少的文藝活動，可惜後來都消失了。 雅思是很重視香港的文藝空間，一直參與各種文化活動，也都經常提醒我們在這些空間交流和溝通的重要性。当时摄影展之中的相片大部分都出现于雅思的香港之中，在这些相片里面能够见到作者对于视觉艺术的重视，亦都能够连结他和众多艺术家的互动、合作以及评价。作者曾经主动讲到初版封底的电车会不会觉得电车和香港这种联想太过定型，他反对一些轻率的象征，例如以电车、帆船去代表香港。然之后他又说放在封底还可以的，对于出版社来讲有诸多推广上的现实考虑。 在这本书里面的文字和照片都是雅思经过思考取舍挑选而来的，呈现了人文学者眼界之下的香港，去介绍值得被注意的香港人和物。而随着时代的沉淀，当中的照片更增添了历史的意义。这一件完整的艺术作品好值得向众多读者重新介绍。 一分钟阅读推介书籍《雅思的香港》，作者雅思，由三联书店香港有限公司出版。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午九点半，由黄贝文报道新闻。今个星期五起，从海外同台湾经机场抵港人士的检疫安排改为三日酒店检疫和四日医学监察。医务卫生局局长卢颂茂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说， 新措施不会令整体的社区确诊数字有明显改变，认为现时社区传播远大于经过三加四方案之后可能出现的数据。他又说，新一届政府强调核酸检测的重要性，现在已经有近 99% 的核酸检测可以在24小时内出结果。被问到政府目标是否不会再增加酒店检疫日数，他说市民期望在经济民生方面有更多活动，但疫情会反复，如果再收紧措施市民会较辛苦，但大家要明白疫症有很多难以预料的地方，将来亦都可能有新的传染病出现，如果出现这些情况又需要其他防疫措施，所以很难保证。政府完成马鞍山、锦泰苑、锦惠阁的强制检测行动，大约900人接受检测，发现9宗阳性检测个案和5宗检测结果不确定个案，卫生防护中心会安排跟进。另外，政府亦都在受限区域内派员到访320户，当中大约20户没人应门，政府会采取措施跟进。一号戒备信号现正生效，天文台说会视乎本地风力变化，在上午10点至下午1点之间考虑改发三号强风信号。天文台说，按照现时预测路径，位于南海中部的热带低气压会继续靠近广东沿岸并稍为增强。受其外围雨带影响，本港今日有狂风骤雨和雷暴，雨势有时颇大，离岸和高地吹强风，稍后普遍风势会进一步增强。内地新增350宗新冠病毒本土确诊病例，海南占最多有300宗，广东25宗，无新增死亡和疑似病例。而本土无症状感染有478宗，亦都是海南占最多，有171宗，新疆146宗。天气方面，一号戒备信号现正生效，表示有一个热带气旋在香港大约800公里内可能影响本港。在上午9点，位于南海中部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香港之西南偏南大约590公里，即是北纬17.1度、东经113度附近，预料向北或西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而向广东西部至海南岛一带并逐渐增强。预测多云，有狂风骤雨和强烈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日间气温徘徊在29度左右，吹清劲偏东风，离岸同高地吹强风，稍后风势进一步增强，可有大浪同涌浪。展望听日风势颇大，有狂风大骤雨同雷暴，可有大浪同涌浪，随后一两日仍然有骤雨。一号戒备信号现正生效，而雷暴警告的有效时间至到上午10点半。现在气温28度，相对湿度8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0071点，升25点，总成交金额58亿7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232点，跌4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2268点，跌33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阿里巴巴90.05元，升1.25元；腾讯控股299.4元，啱啱转咗系299.6元，升2毫；京东集团232.6元，跌4.8元；恒生中国企业69.76元，跌2仙；美团177.3元，跌啱啱转咗系176.9元，跌2.7元；友邦保险77.35元，升3.5元。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5，日元134.77，瑞士法郎0.955，加元1.287，人民币6.755，英镑对美元1.208，欧元对美元1.02，澳元对美元0.698，新西兰元对美元0.628。日经平均指数报28,045点，跌204点。港金报16,750元，升15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86.1美元，卖出1,786.72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啊 ，Toby 继续同你讲将军澳道先啦。将军澳道去观塘方向，近住翠屏南村嘅交通意外仲未处理好噶，非常挤塞，龙尾都系过咗环保大道回旋处，接近清水湾半岛。咁而家秀茂坪道去将军澳道方向咧，仲系车多，车龙排到安秀道对出。重复多次咧，就系将军澳道去观塘方向，近住翠屏南村有交通意外，非常挤塞，龙尾过晒环保大道回旋。接近清水湾半岛，咁而家秀茂坪道去将军澳道亦都挤塞，车龙去到安秀道对出，揸车嘅朋友咧，请你继续保持忍让啦。咁喺港岛区，香港仔海旁道去黄竹坑方向，近住鱼市场嘅中快线有交通意外，一大车多，就系香港仔海旁道去黄竹坑方向，近住鱼市场嘅中快线有交通意外，一大车多。东区走廊去柴湾方向，近住和富中心都有坏车阻路嘅，一大慢车就系东区走廊去柴湾方向，跟住和富中心慢线有坏车阻路，一大车多。咁较早前三号干线即系西九龙公路去尖沙咀方向，近住澳海城嘅交通意外就已经清理好。咁而家三号干线去尖沙咀，近住澳海城一段啦，应该系近住海丽村嗰段啦，仲系比较车多。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新墟嘅交通意外都系清理好，车龙未消散，排到去安定村。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喺湾仔运动场。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大老山隧道嘅沙田入口车多，车龙排到小沥源对出。将军澳隧道嘅将军澳入口挤塞，龙尾去到清水湾半岛。路面情况喺港岛方面，下角道去上环方向左转去红棉路一段慢车，龙尾排到告士打道，近住龙压道。喺九龙方面，新清水湾道落坪石，龙尾彩云村，龙翔道去观塘，车龙就排到星河名居。喺新界方面，荃湾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晋升工厂大厦一段慢车，龙尾排到去环宇海湾；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挤塞，车龙去到沙田污水处理厂；清水湾道出翻九龙方向，近住银影路一段亦都挤塞，车龙沿住影业路排翻落去宝宁路回旋处。咁啱啱收到一个最新嘅交通消息，就系较早前将军澳道去观塘方向，近住翠屏南村嘅交通意外。啱啱清理好噶，咁但系车龙未消散啦，仲系好长噶。去到环保大道接近清水湾半岛，秀茂坪道去将军澳道咧，亦都挤塞，车龙排到安秀道对出啊。就系将军澳道去观塘方向，跟住翠屏南村嘅交通意外，啱啱清理好，车龙有待消散。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我是林永和医生。疫情升温，变种病毒更易传染。当有新一波疫情，长者是最高危的。科学数据显示，长者只要身体情况稳定，就可以放心接种新冠疫苗。亲友尽快同长者到社区疫苗接种中心、指定的普通科门诊诊所、长者健康中心和私家诊所、公立医院新冠疫苗接种站，或选择疫苗到户接种服务。 2022年8月9日，周五起7日检疫期改为3日酒店检疫及4日家居医学监测。 新增4040宗确诊，红黄码疫苗通行证今日起实施。 粉岭高球场用地环评报告，环知会短期内续会讨论。 再有两艘运粮船由乌克兰黑海港口出发。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有关于抵港人士的入境限制，新安排就会由7日的酒店检疫隔离改为3日的酒店检疫，再加4日的家居医学监测。刚才跟旅游业界和金融业界谈过，见到商会方面都有些声音，好像是厂商会会长施立德就提到说，新的安排医学监测人士仍然都未能够出席啲展覽，因為佢哋係黃馬，咁就話但係一啲商務嘅人士咧參展嘅時候咧，就全程戴口罩啦，而且係唔 會進食嘅，所以期望政府都可以放寬呢一啲嘅醫學監察人士係參加展覽會等等嘅。你自己又點睇？會唔會因為呢一個嘅酒店檢疫期縮短？頭先都提到旅遊業界方面啦，預計又會點樣咧？會唔會都會多咗考慮或者係外遊嘅意欲咧？講下你嘅睇法。1872311電話旁邊咧就有實政原卓立法會議員田北辰，早晨。 早晨， 田北辰，点睇三加四啊？而家变成 点解啊？ 点睇啊？你点睇呢个方案啊？系咪都叫比预期嚟讲系进取啊？有啲讲法系咁啊嘛。 我谂呢个归功于你哋电台啦。我6月27号出席你哋呢个访问，我系提出，因为啲死亡率重症咧一路都冇起，自从五月初开放咗之后咧，即系放宽咗之后咧。我就话应该系考虑三加四，同埋四咧，基本上就出得街，不过就唔认得疫苗通行证啊嘛。咁啊，我一路都直接同特首保持住联络，去推销呢个政策嘅。咁啊，佢一路都守口如瓶，稳讲。不过其中我留意到咧，佢系想睇佢上任之后一个月嘅完整嘅数据，去研究一下。到底个七日嘅检疫期，除咗而家输入个案有一半咧系一落地即刻查出，另外嗰一半到底有几多系头三日发现啊，头四日啊，头五日啊咁。咁如果绝大部分都唔系头三，系第五日咧，佢可能就行街二。咁而家似乎佢哋得到嘅数据咧，好多都系头三日，咁所以佢又采纳咗我的方案三加四。咁仲有就係家居嘅時候咧，都唔使戴手環啦，就除非你確診咁樣講啊。如果唔係咧，出得街翻得高，做咗好多嘢，不過就唔准去飲食啊，除口罩，隨時除口罩啲咁嘅社交活動。咁對我嚟講，我係非常之滿意。老老實實，我對李家超就因為呢一件事，同埋佢咁快採取一個咁嘅行動咧，我係另眼相看嘅。我都幾敢相信咧。佢同啲專家開會咧，未必一定有共識，個個都有唔同嘅，有啲係五加二，有啲係四加三，有啲三加四咁。咁佢一早就應承咗我哋立法會，話佢唔會圍住一啲冇病嘅樹啊！唔知道你記唔記得佢曾經講過一句咁嘅嘢？係咪？我去圍住啲有病嘅樹，冇病呢個圍住佢做乜咧？咁事實上，每一日香港確診個案成幾千宗。咁佢而家輸入嗰啲都唔係嘅，係一個好細嘅單位數字。咁為咗呢啲，但又影響唔到個大局，咁何必搞呢？咁啊，咁所以我而家下一步咧，我又聯絡緊佢啦，我就推銷零加七幾時有啊？咁當然佢亦都係好似以前咁，冇乜表態啦。但係嗱，你相信我啦，零加七咧係需要具備兩個條件嘅，一個咧。就是重症同埋同呢個新冠病毒有關嘅死亡嘅個案咧，唔會上升，維持住一個穩定嘅水平，呢個最緊要。第二咧就係同60歲以上嘅長者打三針有關啦。今日60歲以上嘅長者應該大致上係58啊60% 到。咁但係咧喺5月底嘅時候咧，據我理解咧。就有成差唔多80%嘅60歲以上嘅長者咧，其實已經係打咗兩針。咁當然，有啲係打咗三針，但係至少有80%係打咗兩針。咁呢80%之中，只要有一部分係喺呢個8月底之前肯打第三針嘅話咧，其實我哋就可以即時將嗰個60%接種率啊，即係60歲以上嗰、那個60%嘅接種率咧，即刻可以提升到70%。咁我覺得去到70%咧，其實係另外一個條件咧，可以考慮放寬到0+7嘅。咁、但係你話呢個係咪即係主觀願望咧？咁因為到5月底嘅時候，有80%嘅人係60歲以上係打咗兩針啊嘛，咁3個月之後可以打第三針。咁事實上係去到8月底噶嘛，咁所以最緊要就是政府嘅寬限期唔好再拖。如果政府話打咗兩針嘅人，佢要打第三針，那個寬限期咧係 總之八月底之後就冇噶啦。OK， 咁你如果可以打而你唔打咧，咁疫苗通行證就冇得俾你。 嗯。 咁我相信咧，嗰、那個八成嘅人之中，我攞多一成啫嘛，係咪？因為今日六成啊嘛，但係有八成人打咗兩針。咁我喺個八成打咗兩針之後攞多一成嘅人，咁你整體咪已經去到七成咯。 嗯。 咁我覺得呢個就唔難嘅。咁所以我認為咧，其實最快李家超可以考慮咧，就八月底其實都可以。如果呢啲條件即係符合嘅話咧，可以考慮放寬到零加七。咁但係再打穩陣啲啦，我唔好咁進取，唔好咁貪心啦，俾多一個月啦，到九月底啦。到九月底，你長者嘅接種率應該點都高過七成啦，係咪？ Okay， 嗯。 啊，咁如果佢冇寬限啊延期嘅話，應該絕大部分我八成都打曬。咁嗰陣時去到九月底咧，我就真係覺得係最後死線。 嗯嗯。 咁當然啦，呢、這個都要建基於佢死亡率嗰啲嘢唔再，即係唔起啊。 嗯，但係零加七即係酒店檢疫係零啦，七日嘅家居醫學監察，你覺得係仍然有需要嘅？同埋有啲嘅講法，尋日都有記者會有人問到，會唔會同內地通關嗰個距離又變咗又行遠咗啊？咁會唔會咁樣咧？ 對我嚟講，你總之保持住有七日嘅一啲嘅健康嘅監察，而係呢七日之內一個入境人士唔去一啲多人聚集嘅地方，從事咗一啲除口罩嘅活動，我覺得呢個係最基本、最基本要維持，令到將來有機會通關。如果唔係咧，就係、是、內地講嘅躺平。因为在外国呢，他根本连数字都不公布，你随时你戴口罩又得，你不戴又得，你可以一落机就即刻去餐厅吃嘢，完全不戴口罩，没有检疫期，没成，那些对我来讲就叫躺平。 等内地会收放咩？即系七日咁样家居监察啦，咁但系可以中间又翻。 监察对我来讲不是躺平，绝对不是躺平。 但即系可以翻工放工嗰啲嘛，所以。 你可以翻工，咁你翻工今時今日個都係戴口罩噶啦，我公司全部人都， 去商場去超市嗰啲咧，只可以去， 可以去， 即係會唔會有個風險？內地收唔收貨咧？ 通行唔使疫苗通行證嘅地方可以去，咁其中啊包括公共交通添，你公共交通嘅風險梗係大過商場添啦，咁但係嚟嚟去去，我同啲專家傾，佢哋都話啦，最大嘅傳播嘅渠道。就是除口罩的時候 ，OK， 無論你做任何嘢都要除口罩先要緊要。 嗯， 如果大家戴住口罩咧，那個傳播機會好低嘅。 嗯，我先個關鍵就係話，其實內地即係同內地通關都要睇內地嗰方面嘅意欲啦。咁佢點睇咧？即係唔係淨係專家睇法噶嘛？ 七日都可以唔除，即係唔戴口罩周圍行嘅話，內地邊度制啊？ 所以 你都點都叫做隔一隔啊嘛。 OK。 咁同埋咧，你嗰七日你仲要定期做嗰个核酸检测噶，唔系你唔使做 test 噶。 明啊，呢、這个即系总之都有足够嘅保护噶啦。 我希望最快八月底，最迟九月底，咁咧香港就会真系一个好唔同嘅香港啦。咁我希望呢次李家超又或者咁神奇地又听我讲啦，不过我唔知佢嘅时间表系点，不过呢次咧我系好开心啊。 好，唔该晒田北辰。好，唔该晒田北辰，同你倾到呢度。田北辰系实政原创立法会议员。头先提到咧，寻日都有人问到啊，即系放宽外防嘅输入措施，系咪真系等于意味住系放弃同内地通关呢？行政长官李家超嘅讲法就系话，本港同世界接轨咧，系同与内地正常通关咧，两者并冇矛盾。咁啊，当局正努力咧，同内地恢复正常往来。首先要尊重內地七加三嘅做法啦，佢哋嘅防疫政策，咁即係話七日嘅酒店檢疫再加三日嘅居家健康監測。咁另外咧，佢就話希望咧同向內地單位咧解釋香港嘅情況，希望咧喺唔增加對內地嘅風險之下咧，盡量減少通關嘅不便，但未有共識之前咧係唔打算公開細節嘅。呢個就係特首嘅講法嚟嘅。咁另外咧，想同大家講下有關於粉岭高尔夫球场的32公顷的土地发展方案。 出年就會收翻呢一個嘅粉嶺高爾夫球場啦。咁而家就話唔係全部沙爾公頃都係起曬樓嘅，不過成個用地嗰個發展咧都受到關注啦。近日譬如見到有行會召集人葉劉淑儀都係早前話表態反對發展啦。環思會方面，尋日就傾咗6個幾鐘喎，咁啊未能夠通過相關嘅發展建議嘅環評報告嘅，咁見到環思會主席黃遠輝嘅講法就係話，環評報告嘅技術細節未能夠令到委員做決定啦，委員對於每一個環節嘅數據咧都係有疑問嘅，咁環思會咧將會要求政府補充文件咁。嗱，對於粉嶺高爾夫球場的土地再次令到人關注整個起樓的方案，又想請一位嘉賓和我們談談，有公屋聯會總幹事房委會委員趙國偉。早晨。 早晨。 早晨，趙國偉。出年9月就會收回高爾夫球場這個的部分的土地，收回32公頃土地入面大概有9公頃是起12000個的公營單位的，大概數字來說就說有30000多人可以入住。對於整個的公屋輪候時間來說，這一塊地提供到給這麼多人入住那個的幫助是有多大呢？其實 我想除了數量上呢，都還有一個比較重要的元素，就是時間的情況。睇返剛才講到話，大概講緊目前嗰個數字就12000個單位到啦，即係話大概可能講緊34000人口可以居住。大概可能你講話叫佔長策，所謂平均除開咁計呢，每年講緊係大概即係20000幾個公屋單位嘅話，都有相當多嘅數量，即係可能大概可能佔咗一年供應近一半嘅數量。咁另外再講嘅個時間情況就係預期喺2029年嘅時間呢，就應該可以做到成個項目嘅發展。如果再推遠少少講返當時嘅土地大辯論啦，咁到最後講緊個8個優先選項當中呢，一個所謂遊樂場地即係契約一個咁嘅用地呢，都叫做係所謂短中期嘅學選項嚟嘅。咁所以就話即係雖然我2029年好似今天嚟講到7年嘅時間咁樣，咁但係都而家講緊一啲土地發展即係閒閒地由土地加埋建屋嘅話，起碼10年以上。所以呢個地不論我諗除咗係數量上同埋個時間上咧，都要去關注嗰個所謂係迫切性嘅情況。 所以近日有啲嘅討論，譬如見到行會召集人葉劉淑儀提到話，上屆政府提出話收翻高爾夫球場呢九公頃嘅地係可以起屋咧，佢就話冇必要嘅。咁亦都提到話球場有好高嘅生態同埋保育價值啦。又話如果起咗嘅話咧，就會阻礙推動體育發展啦。你自己點睇近日有啲咁嘅講法嘅？ 都好明白。我諗就算係當時個報告出咗之後，都社會上都對於唔同嘅選項都仍然有一啲嘅討論嘅，咁呢個都好正常嘅做法。我諗反而就係、是、即係如果你話要今天去有一個唔同嘅講法，咁、那個理據一定要比較充分嘅説明，即係説服大家當時嗰個嘅諮詢咗5個月，都有一啲嘅即係比較全面去做一個討論啦。咁亦都有一啲民意嘅收集。如果今天覺得呢個土地係唔適宜做一個發展嘅話，一來有冇一啲嘅土地嘅替代係同一個時間性都要去關注翻，因為本身一個嘅高爾夫球場嘅土地都係納入咗長策，所以未來33萬間裏面當中一個元素裏面，如果又冇咗呢個土地嘅話，咁有冇得確保可以補充到相關嘅土地用途咧？咁樣其一啦，第二就係話講緊今次都叫做係32公頃當中咧，初步嚟講咧，即係琴日先見到未有一個嘅即係結論啊，評即係環評個結果係點樣？但係當即係初講緊嘅，都是所謂中間落物，不是用曬32公頃的土地用嚟發展房屋嘅，都喺個規模上面都叫縮細咗一啲嘅情況。所以我覺得在現時嚟講，你話係咪都兼顧咗一部分即係球場裏面一啲生態相對珍貴嘅生態一啲價值嘅地方，其實有做到一啲嘅考慮嘅。咁我睇唔到喺現階段點解有一個嘅咁樣嘅即係推倒重來嘅説法，同埋如果真係推倒重來嘅話，咁我相信即係民意。除了聽到某一些即區域上面的聲音之外，我覺得都需要聽一下社會上其他聲音的情況。 社會上其他聲音，你主要就是講一些住屋需要的人，是不 是？住屋需要啦，同埋我諗當時大家參與咗落去一個討論的話，咁今天我見即係見唔到點解一定要係喺呢個時間裏邊要 化做一個咁嘅決定。 嗯， 如果係話，不如係咪重新再做一個比較即係好啲嘅諮詢咧？嗱，呢個我唔知政府態度如何啦。咁我覺得呢個都係有需要做 嘅。嗯，近日其中一個即係反對收翻高爾夫球場呢笪地去起屋嘅理由咧，其實其中包括環市會成員劉志鵬都提到話，而家政府已經有北部都會區嘅規劃啦，政府應該重新整理現有嘅土地發展計劃。包括考慮是不發展高爾夫球場咁，有啲咁嘅講法嘅。同之前土地大辯論嗰陣唔同咧，就係當時未有呢個北部都會區嘅概念啊出嚟啦。咁可唔可以話因為有咗而家北部都會區面積更加大啦，亦都提到根據報告書所講，可以新增到最多係180,000+嘅住宅嘅咁。是不是可以即係一定要攞即係高爾夫球場呢笪只係即係九公頃左右嘅地咧？係咪可以唔執行咧？喺而家有北部都會區呢個概念之下，定係都考慮到即係短中長期嘅房屋供應都仍然係要用呢個高爾夫球場嘅地去起樓咧？ 嗱，其實北部都會區當然係喺將來都嗰個嘅土地可能都會相對多啲，但目前嚟講睇唔到個所謂時間表啊，喺邊一？呢個階段嘅供應上面會即係增加多啲啊！咁頭先都講到，如果真係呢個高爾夫球場嘅用地嚟講啊，所以叫短中期嘅情況啊，睇唔到兩者之間嗰個矛盾性喺邊度？譬如話係咪有一就要有二啊？如果能夠可以提供到一個比較全面嘅時間性，不過都會區整個發展哦，分階段邊個階段落成得到，所以公眾覺得啊都可以補充到呢一個嘅需要嘅話。可以拎翻出嚟討論嘅，但係現時我睇唔到一啲數據顯示翻北部都會區可以快過高爾夫球場嘅用地嘅即係變成個單位嘅情況，睇唔到嘅資料。 嗯，另外環諮會方面有委員尋日喺環諮會嘅會議嗰度咧，都提到話擔心一旦生態價值相對較低嘅分區一，所謂分區一即係而家攞嚟想起呢個發展呢個公營房屋嗰個位置咧，即係最北端嗰11公頃嘅土地啦咁。發展咗呢一部分之後咧，就話當局日後咧會再踩入去生態價值比較高嘅其他分區二至四咁，同唔同意啊？呢個講法咧，點樣平衡？如果講到生態價值方面，同埋一啲建屋需求， 其實而家一個即係初初建議嘅環評報告已經係平衡咗個需要咯。咁我覺得如果真係要去擔憂嘅話，其實好多發展項目都有亦唔同程度影響咗一啲環境嘅。譬如早前講緊一啲嘅郊野公園邊陲位置，同樣地，雖然生態價值低啲嘅，但你都仍然係會有對環境有影響嘅。其實大嶼同樣地都會對一啲嘅即係生態，可能海洋生態都有影響。我諗如果用一個理由嘅話，其實我諗所有嘅發展項目都遇到同一個問題。我覺得可能我就未必好同意相關一啲嘅説法話啊，咁樣發展就會擔心啊，會唔會政府會過分地去發展？我諗大家都會有啲嘅即係。會關注一些環境的需要，我又覺得未必太擔心。 嗯，整體來說，如果起九公頃的發展萬多個公營單位，在個地區交通問題方面，你覺得是解決了沒有？ 我都聽到很多的一些意見，就是擔心那個交通的負載的情況。那我想在個規劃上面，我自己都放寬，如果真的需要的話，譬如在密度太高的情況之下，如果真的適當地有個因應一些，譬如會交通的一些改劃，或者是會唔會密度上面可以放寬得？我自己都開放態度嘅，但係至於你話原則上，今天嚟講要唔起樓咧，我覺得暫時睇唔到一個即係好充分嘅理據。 嗯，好啊，唔該曬，招國偉同你傾到呢度先。招國偉咧就係公屋聯會總幹事，亦都係房委會委員，傾到就係出年會收翻粉嶺高爾夫球場嘅土地咧發展公營房屋啦。咁早前就喺環諮會嗰度開會，不過暫時未能夠通過發展建議嘅環評報告嘅咁。另外想同大家咧講下有關於外面嘅天氣情況，而家氣温咧28度，相對濕度85%。另外有兩個嘅信號，包括有一號戒備信號啦，生效緊啦。另外仲有雷暴警告，有效時間咧就會去到今日嘅10:30，大家留意住天氣嘅情況啦。今日天氣年代嚟到呢度差唔多啦，拜拜。 疫苗可預防疾病科學委員會成員。兒科專科醫生趙長成， 打疫苗其中一個原理就是產生一個炎症的效果而刺激的抗體，打針之前是不適宜去吃荷爾色痛或者貝洛芬那類的消炎藥的，但是如果打完針之後真的有一些症狀，譬如包括就有發燒啊，或者很痛啊，那個時間吃呢就是值得的。 我們要團結同心，打低病毒，打贏這場硬仗。 剧周末影院，张国强完全主演《碧海雄心》，